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听到的是亚美尼亚的当代作曲家阿尔沃帕尔特为弦乐团所写的作品。我们用新古典风格的音乐作为今天节目的序曲。古典音乐的元素无处不在，在前阵子上映的一部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它是本届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还有最佳编剧跟导演的得主。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那位男主角真的看来状态非常的哀伤， 拒绝所有人的善意，然后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但是在影片中有回忆倒叙的部分总是美好，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有家人有女儿，但为什么会在现在看来这么的无根漂流，要直到电影的后段你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我不会再继续往下去讲下去，你应该要自己去看。为了表现男主角心中的这种情绪，导演用了这段音乐，是来自作曲家阿比诺尼的为弦乐跟管风琴所写的慢板。好像只有这样的音乐才可以诠释当时男主角他心中长期存在的那种哀伤。不过你看到电影的最后，你才会发现未来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长的，就像一株植物一样，你不知道它会长到哪儿去。 17世纪作曲家阿比诺尼为弦乐跟管风琴所写的慢板。其实这个作品后来真正的作者，有人说其实是一位20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音乐学者，叫做贾佐托。他是根据阿比诺尼的一些手稿残篇，然后把它完整的编成了另一首曲子。所以说不定著作权者应该是属于贾佐托这位20世纪的音乐学者才对。这首慢板乐章在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里面被引用，那部电影真的很好看。未来是不断的在改变的，只要继续往上涨，也许有一天就会看到，慢慢的看到密林之中的阳光。我猜这也是电影想要告诉我们的吧。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吧。再继续要来听到另外这首曲子，同样是一首古典曲目，来欣赏，让人心情开心一点。莫扎特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 我们欣赏是莫扎特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行版，这是由鲁伯担任钢琴、西格尔指挥英国室内弦乐团的演出。在接下来听德布西的这首《阿拉贝斯克第一号》，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30。我们在接下来听到这个作曲家，他来自拉脱维亚，也是一位当代作曲家，叫比利瑟斯。这个演奏者是 Gidon Kremer， 就是小提琴家，也即将来台湾举办他的音乐会。而这首比利瑟斯的 Nevertheless 也是以前我在早上节目里面很喜欢放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后来发现原来比利瑟斯他是拉脱维亚人，不过他就读的是莫斯科音乐院，而且他曾经师承作曲家哈查都亮的门下，哈查都亮就是写很著名的剑舞的那位作曲家。所以如果你念了莫斯科音乐院的话，你可能会被哈查都亮教导。上次访问一位年轻的俄国作曲家，他也是莫斯科音乐院毕业，他说他的学长有柴可夫斯基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跟穆索斯基，这些人真太骄傲了。我们就来听这首带着一点电影配乐风格的 Nevertheless。 这首音乐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些什么呢？ 这首歌叫 Gloomy Sunday，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典故的话，它应该算是在上个世纪一首非常有名的死亡之歌，当时好像是一个匈牙利作曲家吧， 没有错。 然后他做了这首歌以后，很多人听了这首歌就产生厌世的想法。 是有很多这种传说了，不过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稍微夸张了一点，但是它的确是一首非常动听，也让人家听得会觉得非常忧伤的一首歌。 这个好听的声音是意想不到的声音纺织机之友 Adam 崔振东。 Hello， 你好。 光夏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Adam 其实以前在 Sony 时候就认识您，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在去年你推出了你自己导演的一部电影叫楼下的房客，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听说才十天就卖了1亿元的票房。 对，非常劲爆。其实这个票房成绩我自己也很讶异。这也是我们去年2016年我们台湾国片里面唯二破亿的两部电影。 Adam， 据我所知，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在 Sony 当专业经理人。 是的。 而且做了很久，应该是为国际公司服务许久，然后在唱片业。后来听说你离开，我没有想到是你去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 没错。 而且你监制了很多很棒的，非常有口碑然后又有票房的电影。 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2011年的时候，尤其是九把刀导演的一个电影，我想大家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不只是在台湾，而且是在整个华人地区。那个时候其实就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转换一个跑道，因为我本来从小的时候就对影像的东西也非常有兴趣，不只对音乐有兴趣，所以我就毅然而然的离开了 Sony Music， 自己开了一个电影公司，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是过程真的是如果平常看到 Adam 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型男，然后呢做事你可以想象他可以一定是把每个流程然后每个东西都弄得非常清楚的一个很有意志力的一个事业型的男性。可是在你说2011年的那个转换，让我当时听说你离开然后你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原来 Adam 有他另外一面呢，就是很浪漫的那一面。是吗？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某一段时间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一直把在国际公司服务的这些时间当成是在一个累积自己的经验以及这些关系，然后能够有一天呢可以真正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这个想做的事呢又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而且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听说你为了要拍自己的电影，所以你还去念了电影硕士的学位。 是，我其实离开 Sony 之后，我第二年就抱着一个，既然要做这个行业，就必须要充实自己，因为终究电影不是我的本行。虽然之前在唱片公司或者电视公司有很多接触类似影像的经验，可是电影终究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所以我就去报考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日间部的电影研究所，不过还好学科虽然已经离开学校那么久了，总算有考过，后来 也觉得不错，就是 接着的口试也都过了，所以很幸运的能够回到学校念书。 你就是真的去考硕士班，不是人家的 EMBA、那个、 不是不是， 我的个性是那一种，就是我如果真的要做一件事，我就朝着最有挑战性以及最困难的部分去做。 太惊人了。所以在去年的这部楼下房客也是你花了很多心血，等于是把你之前所知所学跟你对艺术跟创作的梦想都放在里面的一部电影。 没有错，因为电影大家都晓得是八大艺术之首，它里面包含的不只是影像的部分，还包括了音乐、美术、造型、服装，很多很多的东西，甚至视觉特效。所以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把过去所有曾经接触过学习的能够把它全部放到一部电影里面去。 我们今天先来听楼下房客的配乐。刚才那首 Gloomy Sunday 也是你选用在电影里面，就是像是个隐喻一样。 是，其实大家都晓得这一部电影它的原著小说是九把刀写的《楼下的房客》。在《楼下的房客》这一本小说里面，本身它就有提到这首歌，也是女主角颖如的一个代表歌，所以大家会印象很深刻。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序曲。这个序曲呢，一听你就会可能对，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就是那个影像就浮现了。 没有错，他其实就是饰演房东任达华，他第一次进入这个出租的公寓，还没有翻修之前，破破旧旧的，然后他拿着手电筒，一层楼一层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探视，电影刚开始的这首歌的序曲。 来听听看。 Thank you. 们听到的是来自电影《楼下房客》的序曲。刚刚我们就要讨论说，这个乐团的音色就很不一样。你特别选择到波士顿去录音。 对，因为大家都晓得，其实波士顿呢是美国东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尤其是很多很有名的学校，不管哈佛啦、耶鲁啦，讲不完的很好的学校，有很多很好的乐手在那边，他们可能是从一些很厉害的学校的音乐系出身的，可是他们的技巧以及他们的曲风是跟欧洲甚至跟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好莱坞是很不一样的。那他们的曲风跟他们的一些技巧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对啊，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们的不同点是什么。比如说波士顿跟我们刚刚提到东欧或者是俄罗斯那种系统的乐团其实很不一样，然后美国的这种乐风你会觉得它可以真的就是像电影配乐里面会听到的音色这样。然后好像我刚刚说形容你们录回来这个音场听起来就是好像更，对，我想到你好像是发烧友对吗？ 对，没错， 所以你对声音都 很敏感。很敏感。 那我这样形容对吗？就是有一种光泽。 对，很光泽，很光滑。然后你会觉得他的整个编曲，他的整个音乐伴奏的这些技巧跟欧洲比起来呢，其实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曲风跟技巧的一些问题，甚至录音混音都不太一样。东欧对我来讲也有很好的乐手跟乐团，可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对我来讲太正经八百。用这种话来形容大家比较能够体会。那西岸好莱坞当然它是美国电影的工业都在集中在那一边，这种电影的配乐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可是我选择东岸波士顿的原因是，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大部分的乐手跟指挥身上甚至编曲的上面呢，你会觉得他有很多 crossover 比较滑顺的一种感觉这样子。 了解了解。所以真的不同乐团都有不同意思，当然听古典音乐的人都会有这种体悟。然后 Adam 就选择了波士顿作为你要诠释这部电影的音色。 对，你会觉得他的音色很有那种气质。没有很商业的气质。 因为东岸还是比较不一样。 对，比较书香味道浓一点点。 了解。我们再来听下面就是一个人的华尔兹，同样也是你选用在电影里面的。 没错，这个情节其实观众应该也印象深刻，就是由我们金钟奖影帝庄凯勋扮演的老张这个角色，他第一次潜入这个他梦寐已久的陈小姐的房间的时候，他在里面呢就是非常紧张的潜入之后呢，发掘了很多他很好奇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两小段的华尔兹都不长，第一支华尔兹代表他第一次潜入的心情，然后第二次又潜入的时候他就比较放松了，做了很多放荡不羁的行为，所以大家听众可以听一下，看他的两首很短的华尔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来听听看。Thank you. 听到是一个人的华尔兹，两个不同的版本，代表同样一个角色不同的情境下的心情。 没错。 嗯，然后这是波士顿的应该算是室内管弦乐团。 对，它是室内管弦乐团。 嗯，你说它编制其实没有像 Symphony Orchestra 这么大。 对。 可是音色已经非常层次非常丰富。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录音录得好的话，而且录音的空间是在一个很棒的空间的话，其实一个室内管弦乐团三四十个人的编制，它已经可以有不输 Symphony Orchestra 的一个效果。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如歌的慢板，也是楼下房客里面我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段落。 没错。我觉得观众也应该印象会很深刻的，就是在整个电影的结尾快要结束之前，所有的房客都想要去弃尸，然后在走廊狭路相逢，然后人头从尸袋跑出来，然后被伯彦一脚踢出去，像一个足球一样，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镜头。可是这个时候，这个音乐就慢慢的滑进来。其实，在最后的结尾的五分钟，只有一段对白，没有太多的话，可是观众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所以用这首如歌的慢板来表现，然后我们就来听同样是波士顿的室内管弦乐团他们的演出，来自电影楼下房客。Thank you. 先听到是来自电影《楼下的房客》如歌漫版。我们今天讲朋友是导演崔振东，意想不到的声音仿制竟是有。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刚刚就在想说，声音纺织机的听友啊，要多亏爱乐电台，所以呢，常常会有很多我没有想到原来会是听众的，像 Adam 你，然后说之前我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就是比如像胡白，对，他也都在听我们节目，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当然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们节目有很多是青少年朋友们在聆听，然后大家可以透过前辈们创作人的心灵分享跟这些创作过程，知道你们以后长大要做些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去实现你的梦想。我觉得 Adam 就的确是很努力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人。从楼下房客，从在这之前你监制了九把刀的许多部非常卖座的电影，然后在之前我们提到在索尼唱片公司做的有声有色，像包括王力宏、蔡依林、杨丞琳、 周杰伦， 对，就是你那个时候在做的这些艺人。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我刚刚其实节目开始前我就问你，因为你是一个很有规划的，然后对事情都很清楚，然后要怎么执行，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然后可是你在接触的音乐人，不要说巨星们好了，我知道很多创作人其实自己是私底下是乱七八糟的，然后有时候是迷惑彷徨。这两种都是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他彼此之间的一个沟通，或者是要怎么样去让他们发挥最大的效益，然后不要被这些事情给搞乱你自己。 我觉得其实不难，因为其实对 creative 的人来讲，像光夏你就是一个属于 creative 的人。做创意的人，不管你做音乐、做电影、做电视，他们最不喜欢拘束，他们也不喜欢他有条理的东西。如果你把他规定的太死，要求他什么事情都要很有条理，他就不会发挥他的创意。所以就像我刚才聊的，在我们以前唱片公司 Sony 来讲，有两种人。有一种就是朝九晚五规规矩矩的上班族，早上9点就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另外一种就是3点不漏。什么叫3点不漏？就是做创意的人，包括音乐的老师等等，下午3点以后才会出现。所以这两种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 我猜也是因为你对创作人的了解，所以当你自己在转到创作这一块的时候，除了你面对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创作的渴望之外，你跟不同的人合作，工作人员其实都是一流的。像我们刚刚提到，比如说做音效的杜哥、杜笃之，或者是摄影师或者美术设计，其实会所有的演员都是一流的。 没有错，这是我觉得我运气很好的地方。也是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一些connection， 有他们的帮忙，也让这些作品能够发挥的更好。 那么在拍片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有啊，像大家都晓得，《楼下的房客》它基本上是一个限制级的电影，18岁以下的观众不能进去。当初在拍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金钟奖影帝庄凯勋，还是我们的金像奖影帝任达华，还有我们的金马奖影帝小刚哥，我们其实在拍片的现场就经常看到他们是身上没有太多的这些衣服跟衣物，可是因为我们拍的很久，跟工作的同仁、剧组的人员也都很熟，所以其实你会经常看到他们就是身上穿的非常少非常少，然后走来走去，这样 很自在， 很自在，一点都不觉得害羞， 沙滩那样子。 没错。 电影实在是一个太有趣的事情，然后很高兴就是 Adam 做了你的第一部电影，然后我知道你还有下一部已经在筹备中了。 没有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10月的时候可以再开拍。 我们先来听《楼下房客》最后片尾曲，你说安排这首 我一直以为是国外的引用，实际上是你特别安排创作的一个英文歌曲。 没有错，因为看完这一部《楼下访客》电影的观众一定会心情非常的沉重，尤其是在听完 Ending Song 如歌的慢板之后，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我如何用一个另外一首有 vocal 的歌当成是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是在我们在 roll 那个字幕的时候，工作组员的字幕的时候，让观众能够坐下来听，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后来我就请了我们当初 Sony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A&R 的一个总监梁永泰先生Terence， 他其实是新加坡籍，可是从小在夏威夷长大，所以他的英文是 native 的。由他来唱这首歌，你完全听不出来他其实是一个我们一个华人。大家可以听看看。 哇，来听看，这真的让听起来真的就觉得很有味道，一首英文歌叫 Rent Money。是选自《楼下访客》的片尾曲，的确，这个唱歌人哇，声音好有魅力哦。 对啊，你可能感觉他好像应该是一个黑人吧？ 对，那种嘶哑的嗓音，但事实上是你特别找的。 对，没有错，是很棒的一个声音，我非常喜欢。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导演崔振东。我知道 Adam 就是你自己也非常喜欢听音乐，你刚刚提到说你对于音响你很重视，所以甚至连在家里面都是先有了 acoustic 空间的声音设计之后再来补其他生活所需。 对，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荒唐，当初 存了一些钱，想说哎换了一个房子，可是找到室内设计师的时候，我第一个跟他说对不起，你要等一下，因为我要我的这个音响室的设计师先画出他要的东西之后，剩下的才轮到你。 嗯嗯嗯，真的是非常，就是你说很 picky 的一个听音乐的，然后 对细节比较要求一点，蛮难搞的一个人。 嗯，我就在想说，嗯，在你的职涯转换，你说五十岁之前你是为国际公司服务，在五十岁之后你想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那所以我刚刚就在想，其实 Adam 是一个浪漫的人，在内心，在理智的外表之下，他有方法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嗯，我也在想，嗯，对音乐的爱好好像也是很早就开始，所以你才会这么重视这些音响细节。 没有错，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去拿我妈妈跟我爸爸的唱片来听了。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包括什么Andy Johns， 还有那些非常你现在讲起来可能很多现在80后90后完全没听过的一些名字。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听西洋歌曲。 嗯嗯，所以今天我请 Adam 带来一些他自己喜欢的歌，就是在他成长过程中或者青春期喜欢的音乐。第一首你带来是 Billy Joel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对，1977年的一张专辑，那张专辑卖了1000万张，在那个年代非常恐怖。 嗯嗯，我们来听听看。 Don't go changing to 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I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knew. Oh.Tell you believe in m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I said I love you, 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 I couldn't love youAny bett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Wait.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是 Billy Joel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这些音乐就会觉得好简单，但是又好温暖。来自70、80年代那些 我觉得真的很多很好听的歌。 没有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念高中以及念大学的时候，正是人生中最青春的一段时间。 嗯，那个时候这首歌是追女朋友时候放的吗？ 那当然是跑不掉了。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真的。那下面这首 Elton John 呢？ 大家都晓得，其实在1997年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出了车祸去世的时候， Elton John 帮他写了这首歌，唱了这首歌，也是我在人生中记忆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印象深刻，非常喜欢。 你是纯粹就是因为这首歌，还是说你对那时候那整个事件， 整个事件的整个感觉以及这首歌都有很深刻的印象跟喜欢？ 你自己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 1997年的时候，我正要加入 BMG 唱片公司，正要加入，那个时候是在传讯电视。其实我在加入音乐公司之前是在传讯电视， 做电视的， 做电视的，中天大力两个频道。 然后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好像尤其是戴安娜过世，好像是某一个不知道大家心中梦幻的公主。 我觉得是一种悲剧，可是从这个悲剧里面呢，大家可以对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体会。 所以这首 Candle in the Wind 也是对你而言是很重要的一首歌。 很重要的一首歌，其实就跟楼下的房客一样。 你这样讲就好像有很多意义要跑出来了。 是的，没错。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Candle in the Wind。 Goodbye, England's rose. May you ever grow in our hearts. You were the grace that placed itself where lives were torn apart. You called out to our country and you whispered to those in pain. Now you belong to heaven and the stars spell out your name.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fading with the sunset when the rain set in. And your footsteps will always fall here along England's greenest hills. Your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Ever will. Loveliness we've lost, these empty days without your smile. This torch we'll always carry for our nation's golden child.Even though we try, the truth brings us to tears. All our words cannot express the joy you brought us through the years.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fading with the sunset when rain set in.Steps will always fall here along England's greenest hills. Your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ever will. Goodbye.Country lost without your soul, who missed the wings of your compassion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sunset when the rain set in. And your footsteps will always fall here along England's greenest hills. Your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ever will.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ever will. We 刚刚听到是 Billy Joel 的 Candle in the Wind， 也是当年为纪念戴安娜王妃过世所写的歌，这是对 Adam 而言很有意义的一首音乐。 对， Elton John 在1997年唱的这首歌，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这首歌是在比较早期的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在1977还1973年就放在他的专辑，可是为了戴安娜王妃的逝世唱这首歌，是我记忆到现在还是很深的一个首歌。 嗯嗯，因为我刚刚就问 Adam， 像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生的经历，到现在是不是真的已经看清了人性，看透了人性，特别是你的电影里面描述的这些东西？ 我一直觉得人性其实是一个怎么讲都讲不清楚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一直在争辩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其实我觉得每一种说法可能都是正确的，只是看你从什么角度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性的探讨永远是电影的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期待 Adam 的下一部电影。然后我们最后听到这首也是你在唱片公司的时候，Joanna 当时可能只有十几岁吧， 当时只有17岁。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Joanna 跟她妈妈来找我，当然大家都晓得 Joanna 是王志斌老师的女儿。她受王志斌老师的音乐风格也有很多的影响，因为王志斌老师也都跟我一样是同一个年代的人，都听70年代跟80年代的这些很厉害的歌长大的，所以 Joanna 的 vocal 我相信大家也都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把她的 demo 呢在纽约开会的时候放给老外听，老外我怎么跟他们讲他们都不相信是一个华人的一个17岁的女歌手唱的。他们敬畏天人。 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 Joanna 唱的 New York State of Mind， 然后这也是 也是 Billy Joel 的歌。 对 也是 Billy Joel 的歌。 哇，真的很爱 Billy Joel 跟 Elton John。 谢谢 Adam， 希望下次你可以带着你的新的作品还有你的就作品里的音乐来再跟我们分享。 会的，一定会跟所有的听众跟光下分享。谢谢， 拜拜 拜拜。 Hop a flight to Miami Beach or to Hollywood, but I'm taking a greyhound on the Hudson River line.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Seen all the movie stars and the fancy cars and the limousines. Been high in the Rockies under the evergreens. But I know what I'm needing and I don't want to waste more time.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It was so easy living day by day, out of touch with the rhythm and blues. But now I need a little give and tak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Daily News. Comes down to reality and it's fine with me, cause I've let it slide.